哟，这枪法跟我有的一比啊。 二四是歪把子，花机关杰克造，只要你有的我都会用。那远居近战拼刀随你试，输了我掉头就走。 口气挺大啊，以前做什么呢？ 土匪。 土匪？土匪就土匪，能打鬼子管他土匪不土匪啊。我们这是36师216团3营2连，我是连长。小六子过来。 来了。 把他编进队里换套装备去。 你跟我来。 何峰个子大，军装又紧张，穿了套不太合身的，脖子前的纽子都靠不上。吴连长见他换了衣服走来，身材笔挺，两腿修长，气质立马上来了。 挺像样嘛，以后你就跟着我。 兄弟，过段时间谁跟谁还说不准呢。 叫连长。 话刚说完，前方便有人喊集合。 有坦克，新来的掩护老子炸了这铁盒。 这个时候赶路太难了，谢驰跟着几种车蹭一路才回到南京。谢驰去过很多地方，也在不少的城市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可没有一个比南京更重他的意。他喜欢这个城市，无论是风土人情还是饮食休闲，以及自己在这建立起的事业，都给了自己家的感觉。他放下行李，吃了点东西，便去老周家门外等了小半天。老周回来一见他，惊诧了。 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你不是跟你哥哥出国了？ 不出了。 怎么？ 让你现在去外国，你去吗？老周哑口。同胞在受难，将士在奋战，我怕我在异国床上一夜难眠，回来陪你啊。 嗨，你呀、啊、 别叹气了，进去说。肖云有联系你吗？ 昨天还通了电话，他回上海了。 去接他家人？ 对。 去哪儿？ 在租界，日本人不敢往里头打。 那他还回学校吗？我刚从古岭回来，那边老师说他只是暂时请假。 说是留在上海做抗日宣传工作，估计是不回学校了。那你就一直留在南京，不走了。 去哪儿啊？去上海跟着肖望云画抗日画报吗？他组织的那些演讲演出我可不行。还是侦察汉奸比较趁手，好不容易把南京大街小巷摸熟，我还是在这儿跟你混吧。你不走吧？ 上哪儿去啊？根儿都在这儿。 你的上级不管你了，没招你过去。 我没去，我要把南京城里的杂碎们清理干净，这些日谍卖国贼最近越发嚣张了。前线军人以血肉护寸土，后面汉奸恨不得把整个中国送给狗日了。 谢驰默然不语，老周松了松牙。 你的店还开吗？ 先开着吧，等炸平了再干别的。 你呀、啊、还真是看得开呀、啊。 现在于我而言，南京的废墟也比异国的乡镇睡得安心。 我最近在盯松生药铺的老板，行踪十分可疑。 好。 好是什么意思？ 一起啊。谢驰回到家，把窗户全打开通风。他讨厌让人窒息的闷热，即便外面的热风吹得人并不舒服。刚收拾完，楼梯传来声响，重重的脚步声，是个男人。谢驰腾地站起来开门出去，见那胖胖的男人走上来，手里拎着两个皮箱。他看到谢驰停下脚步，立在楼梯上。 你好，我是陈月仪，你是谢小姐吧？ 嗯。 哦，我是新租客，希望不会打扰到你。 哦，你的房间在那边。谢池退回屋里，关上门。陈月仪看过去，提着箱子过去，刚到门口，听到身后的开门声。陈先生，你是上海来的吧？ 对。 那边打得怎么样了？ 火力很猛，听说我军占了优势。 谢谢，你休息吧，有事情可以叫我。 好。 白天未攻下惠山码头，损失惨重。夜里3点多，上了3辆坦克，对码头猛攻，鬼子炮火疯狂往坦克上炸。吴连长带着人冲出去。 小六子，绕到右边去。 是。 刘信、何峰、吴善，你们三个跟着老子冲啊！ 掩护我。 何峰没理他，滚地一圈绕到沙袋堆后，冲着鬼子就一顿扫，指挥他们 上去打右屁股。 妈的，你是连长还是我是连长啊？ 坦克成功进入敌区，配合他们的攻击将敌营摧毁。